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，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，FM98.2兆赫 ，AM927千赫。 六点，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，真的是梦想。 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男绿女， 活力 music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。 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的耳朵叫醒。 今时明月半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，但是龙城飞将在，不叫马渡阴山。

气息，就在这座城市里，让我迷失又被指引。你好像不太在意，我却不得不想你，而你我忽远忽近。 就期待吧，打破

迷茫茫，浪到紧张悠悠，这股寸寸痛的是心不是头，哪怕吹来你为何泪流百年，手插满了烟火熏出伤口，解毒的只有一口饭，走了葵花就亮了收工，有些苦就没人能懂，原来英雄也走错线，白晶晶的笑容染红了夜空，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，悟空是伟大绝不做野心家，只是谎话算尽了天下，巨大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，我是齐天大圣，我是齐天大圣，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。联合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。 陷阱 一封信，两年都没动笔，三个字过了几个四季，你是有多想逃避，来不及问问你，我已经错过相爱的日期，是在人海里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，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，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，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，已经给你写了信，又被我丢进海里，我不曾爱过你，我自己骗自己，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，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。 第三名 Charlie Puth River。